学会，心理的智慧说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来讲呢，你不能够找出一个这么小，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欧洲就创造那个大的那个通方机嘛，要算出最小的粒子。只要我们科技不断的进步，我们永远可以算出最小的粒子，因为什么？最小的粒子是我们新创的。只要你的科技够进步，它就能够创造更小的。而你呢，创造更小的粒子，它还可以再，因为它有质量化，它有量化，它可以再进行。所以我们也找不到最小的粒子。它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在经常想，世间这一切都是由小的粒子集合而成的，对不对？到最后，所有的粒子都变成一样。这个世界，像我们在讲，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由原子合成的。后来原子不断小了，又是由什么电子粒子，一直在缩小的粒子，就是这个最小的粒子。光小的方面讲就是奇异，那奇异就是什么？它往大的方面是什么？就是上帝，也就是大的，它也是不存在的，也是我们的学会分析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在经里头讲，大小不能分，是不是？你把东西分到最小变成原子的时候，原子创造了，假设原子创造这一个世界，原子就是上，它就是最大。它最大就是最小的。上帝是所有这些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所有分到最小都是他的。是那个大小分。大小分别也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。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有那个就是一论讨论大家小聚无间大聚生，大聚无间小聚生，就是讲这个事情。就是你的心的一念的时候，显现的这一刹那的时候，它就显现出那个相貌来，是大是小，它就显现出来了。再刹那就不一样。就这个是刹那的生命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定义的基调。那如果说你说你这样定义刹那，那我能不能够说从现行法熏种子，种子又生现行法，下面这个图来定义刹那？你说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一刹那完成，我能不能现行法生种子？种子又生现行法二，用现行法一生种子，种子生现行法二，能不能够因果同时？能不能完成这个定义？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看你的图上的这边，从种子到现行法二，这边打了一个叉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种子，我刚刚讲，种子要生现行的时候要带愉悦。你只是有种子，而不能升起现行法，它要等待什么？等待它旁边的这些真上缘，所缘缘。无间缘，这些具足了以后，它才能生。所以在种子生了以后，它要带缘，它的缘具足了，它才能再生现行法二。所以呢，用这个方法呢是不能够定义刹那，所以刹那一定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具足，完成这一个刹那生，一定是这样。那第二种生灭呢，叫做一齐生灭。一齐生灭的话，大家应该比较了解，就是我们这一齐的生灭。好，一齐一齐的，我们现在造了业，业成熟了，又有下一个生命，然后又造业，业成熟了，又有下一个生命。分段的一期一期的生死，啊，这个叫做一期生灭。那一期生灭的话呢，在我们有情界就有什么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生杀出现，啊，七世间就有成住坏一期生。那我们也可以用想象刚刚讲，